唔好同我讲只 game 有几好玩 ，cosplay 几多狗公，电影有几深奥，艺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嘢冇人理，假嘅先有人听噶嘛，系咪咁话？逢星期三9:30至10:30，我系蝎子王，城寨见。 嗱，魏康啊，翻翻嚟啊，终于嚟翻城寨个主场嚟录音。 系 前两集咧就出啲事，所以喺 外换，外喺第二度录啦。 第二个 map 啊，系 map， 第二个 map。而家啲人要咁讲嘅。咁啊，今日除咗我两个之外咧，有两个英雄嚟咗。 大家都见到啦。 系啊，其实系佢夹硬自己冲入嚟嘅。哇，你咁阻住。 我头先一嘢就喺个窗嗰度，砰一声爆咗入嚟，咁点算？ 咁啊，你玩唔玩？唔好整烂啲嘢啊！ 你唔好咁白，你坐翻低先， 坐翻低先，快先系。咁啊，略略講下自己先啦。我係蝎子王， 係阿吉。 咁我今日請咗兩個英雄嚟啦。係。咁啊，我個觀眾熟悉得嚟啊，啲陌生嘅。 係點解？ 因為呢個嗱，好明係 Spiderman 啦。 好嚇嚇，睇下知啦。 蜘蛛仔，你應該都你唔係 Peter Parker 嚟噶嘛？係嘛？ 唔係。 係。咁佢係邊個咧？陣間會講。咁呢個更加係呢個其實係新嘅 Marvel 英雄嚟㗎。 其實唔係，大家以為佢係 Assassin's Creed 咯，我覺得。 嗱係嘛？以為你著錯甲喎。 系啊系啊， 咁其实系一个新角色嚟嘅。咁啊，我哋略略讲咗啊，好惊，一有咩事佢封我咁点啊？啲蜘蛛丝走唔到。咁啊，其实咧，今日嘅节目讲嘅嘢咧，算系几轻松嘅，因为头两集讲嘅都系啲比较大世界嘅嗰啲 game 嚟嘅， 好重啊。 系啊，两集都讲唔完，之余仲要喺。做翻啲補完錄音帶先可以補完翻成個世界。咁今次阿雙嚟講，會熟悉啲嘅， 輕強啲。 啊，但係其實如果大家細心撚嘅話咧，即係我哋藝康一貫咧都係吹噶嘛，係咪？ 係啊，咁都係偽噶嘛。 係啊，似是而非嘅。咁如果你就好細心逐個逐個撚咧，其實件事咧就其實就唔係漫畫咁簡單嘅。係啊。咁呢幾日咧有啲特別嘅新聞啦，張曉明講咧，佢話特首係個權力係可以凌駕三權之上。 係，回歸前後都冇三權分立啊嘛，佢話。 係。 佢話。 咁啊，到而家近期啦，又係上年嘅雨姐都差唔多過一年幾啦， 即係一年多幾日啦。 而家播嘅時候啦。 係啦。 咁啊，究竟呢啲嘢啊，同我哋今日講呢個 Marvel Civil War 內戰有咩？有即係有乜關係咧？咁咧，我哋又唔會特登好似做 presentation 咁同你去拆到咩？唔係，佢哋好悶噶嘛，觀眾。 你自己聽下，你會知噶啦。 聽下你會覺噶啦。咁同埋呢幾集啲嘢，因為我哋都係喺新節目啦。咁啊，都係試下啲水温嘅。究竟呢種咁嘅口味啱唔啱？大家中意輕啲啊？ 你講到出面嘅點解？ 定重啲啊？係啊，因為我都想睇下，因為我以前嗰個觀眾咧，個層面就係我估應該係。啱啱出嚟翻工嗰扎，即係你落街雨姐最 active 嗰扎， 畢咗業冇耐嗰啲咧， 係啊係啊。咁城寨嗰批可能係偏於成熟啲嗰啲嘅。咁啊，其實我都想試下做個實驗咧，睇下我哋做個節目嘅口味可唔可以兩邊都兼顧到？因為我估以前啲前輩應該都會有睇，應該都睇美漫啦。 嚇，我諗係咯，美國隊長嗰啲都應該識係邊個啦。 Figure 都有儲啊，應該。遲啲我哋會講港漫嘅，嗰個真係好笑啊！嗰大家留一留意啦。咁我想問下兩個英雄先，要用尊敬啲嘅。 係。 係啦，多謝大家今日嚟啊！咁啊，我見你兩個好特別喎，不如我介紹一下呢個先好唔好啊？即係呢個咁嘅觀眾比較陌生啲，即係其實你係咩角色嚟嘅咧？ 係啦，其實我個角色嘅名咧就叫 Moon Knight 嘅，即係月亮騎士。 係。咁啊，其實佢喺係咪比較新一批嘅 Marvel 角色嚟？ 其實佢嘅出現咧就喺1980年已經出現㗎啦，但係佢嘅知名度咧就一直都比較低嘅。 所以特登嚟香港就做 promo 啊？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真係冇人識嘅。成日俾人認錯做呢個咩刺客咩啦，係啦， 係啦 ，Green 係啦。咁啊，呢個就唔使講啦。但其實你唔係 Peter Parker 嚟嘅。 啊， 當然啦。 咁你講下你係邊個咧？ 咁其實咧，我就係Ultimate 世界裡面嘅 Spider-Man 嚟嘅。咁喺嗰個世界裡面咧，Peter Parker 咧就已經係死咗啦。咁然而咧，我呢一個角色咧 ，Miles Morales 咧就係去繼承咗佢嘅衣缽。就繼續做 Spider-Man， 後屘你件衫咪同黑色衫一齊洗，所以就染咗啦， 唔小心嗰啲藍色太鮮咧， 哦，唔係呢個 黑色， 呢個係 政府俾嘅呢件衫、哦。 香港有啲咩咩咩納米嗰啲咩洗衣液嘅，你講 嚟洗。我會試下嘅，我會試 下。但我想問下，你掹咗面具之後咧，我唔知道你肯唔肯掹啦。因為今日我哋講嘅就已經掹定唔掹呢個問題。係。你入面其實你係黑種人嚟噶嘛？話 係。 係。 有色皮膚人士。 係啦，就唔係 Peter Parker 係白種人嚟嘅。咁啊我哋講緊 Marvel 之前講啲輕輕啲嘢啦。其實香港 cosplay 咧追得幾貼㗎。 追乜嘢先？ 追得譬如香港有分幾派噶嘛？追日系、追美系，好明顯呢一派嘢 就美系噶啦， 美系嗰啲啦。但我覺得你哋應該係行落街咧，有時會出嗰啲蝦碌嘢嘅，就啲人唔知佢係邊個嘅。 不會噶， 會噶， 係啊。咁啊，我之前試過幫人哋影相咧，又係啊，我幫人哋影相咧，佢見紅頭咧就係 Spiderman 嚟嘅。 你唔係連你都認錯係嘛？ 唔係啊，我就係負責做攝影嗰個。 OK。 咁咧，其實咧。Moonlight 咧，佢本身好中意黑豹啊， 系啦，黑豹都系我嘅最中意嘅角色嚟嘅。 你摆啲相出面，啲人唔知道你系黑豹噶。 一摆一相咧，啲人以为我系蝙蝠侠。 系，咁你话死唔死？ 啊，就真系几似。 即系所以，我觉得咧，点解我哋呢个节目要即系新节目啊嘛？略略简介，就点解要想带多啲 cosplay 嚟，即系都想 out 啲。我哋入面啲 cosplay 部隊嗰啲人出嚟咧，俾大家識下。咁其實 話説蠍子王自己都有玩下 cosplay 嘅。係， 我最驚 cos 完之後，我講咧就啲人對嗰個角色嘅形象幻滅就唔好啦。 一定會 係咪？即係聲同個樣係啦。咁就我遲啲，我遲啲。咁啊嗱，我哋就講個故仔先啦。因為叫你嚟係有目的嘅喎。咁啊講到咁上下之後咧，第一陣間你就做你嘅人生交叉點決定啊，除定唔除啦。我哋今日講嘅係咩 ？Civil War 啊嘛 ，Civil War 內戰 啊，點解要講 Civil War？ 點解特登要揀呢個 moment 咧？其實原本咧，我諗住唔做，即係未再即係東山再起嘅時候咧，都諗住投派攞呢個嚟做嘅。就係嗰陣時應該四月幾咧，做緊 Avenger 2嘅時候嘅電影係啦 ，Age of Ultron 嘅時候。 因為佢哋嗰度預告過咧，Marvel 嘅電影咧 ，Age of Ultron 之後咧就係嚟緊就應該係 Captain America 3嘅 Civil War 嘅嘛。係啦。但其實我係想做少少補完或者導讀先咯。咁因為點解咧？電影同漫威其實爭好遠嘅， 好明顯啦。而家根據呢間公司嘅一路以嚟嘅做法嚟講， 因為真正嘅 Civil War 咧，其實係唔喺任何一個角色嘅主線裡面嘅，即係 Civil War 係獨立一套作品嚟嘅。 咁講 Civil War 其實就包含曬所有角色嘅主線都喺裡面㗎啦。 但係今次佢點解要特登擺喺 Captain America， 我哋叫 Cap A 啦，簡單啲啦嘅電影史裡面咧，陣間我哋慢慢同大家傾下。 OK， 咁啊 ，Civil War 顧名思義就係內戰啦。一講內戰咧就好得意件事，即係外國人咧同日本人寫古仔就唔同。佢哋好中意咧，將啲角色咧補曬落一個 map 入面咧，等你哋自己嘈來嘈去啊，鬧來鬧去啊，你又話佢係鬼啊，佢又話你啲嘢 即 係 而家日本 分派別、啊， 即係而家日本啲 game 好中意玩嗰啲大亂鬥啊。 其實係日式嘢嚟嘅， 係啦。 譬如我哋好熟嘅蒙面超人嗰啲咧，而家開始有啲亂鬥系列啊，又立埋戰隊啊嗰啲咧，即其實係咪美式 style 嚟噶？即係呢個作風係日系係呢幾年先有啫嘛。 應該日系就呢幾年先有嘅，但一直大亂鬥咧都係美式嘢嚟嘅。 係啦，咁我哋講翻呢個 Civil War， 其實佢係2006年至2007年嘅作品嚟嘅。 唔係話好遠之前嘅啫。 係啊，但係 因為你諗下裡面 cap 嗰啲都話六幾七幾年嘅時候已經有啦。 係嗰個作家 Mark Miller 佢嗰個前瞻性就好犀利啦，即係佢可以寫到即係唔止係。你 fit 翻去美國係 fit， 即係我自己 美國外面都 fit， 香港係仲 fit， 係 點 fit 法咧？略略講啦。咁其實呢個雖然話係美國漫畫啦，其實係一個蘇格蘭人嚟嘅 Scotch 嚟。 Scotch， 我好中意蘇格蘭，佢哋嗰啲氣運好勁啊！其實都係戰鬥民族嚟嘅，係啦。嗱，我哋略略講啊，咁可能觀眾咧有時可能即係唔係話真係好專於美國漫畫嗰啲咧，有啲角色真係唔知嘅。同埋咧，我估兩年之後出電影版啦，所以有啲太細節嗰啲咧，我就唔好似講古咁講，因為主要唔係講入面啲嘢，即係講入面有啲主要嘅角色，譬如大家一定熟嘅 Captain America、Iron Man、 Iron Man， 死咗個 Spider， 死咗個 Peter Parker， 仲有譬如話Mr. Fantastic 啊，好多Falcon 啊嗰啲都會入落去嗰個世界會講到嘅。今日我會略略從呢啲大家比較熟悉啲嚟講。 慢慢講。 係啦，個古仔就係咁嘅，就講到咧有一班新一派嘅呢、這個係呢、這個異能人士或者英雄， 叫 Young Warriors， 係啦， 係稱之為小屁孩戰士。 係，佢哋好搞笑嘅。咁咧，佢哋可能咁佢係類似做呢個真人 show 嘅嘢，即係你打擊罪惡還罪惡啦，即係好似你哋咁啦。佢又唔係喎，佢 call 隊攝制隊咧，好似人哋做嗰啲咩大顯靈威嗰啲咧，影住佢嘅。 OK， 咁啊睇下佢點緊嘅細路仔要型要威 啊。咁係咪好淺啊？佢哋 似而家噶幾多十七 apps 啊？ 係， 你咁樣好似啊，其實啲好 fit 嘅喎。 即所有嘢唔知點解都要做個 live 版俾你睇嘅。 乜個問題就係佢做啲係冇意思噶嘛，即係有啲似是而非嘅靚女咁啊，喺翻工讀書打機食飯嘅時候， 我聽過台妹食排骨咯。 哦，係咯， 係啊，台妹食排骨都冇噶啦，佢就係表演食排骨俾你睇，同 Steve Jobs 飲水係一樣嘅。 即其實真係準嘅喎，仲有黃之華飲水。 OK， 係啦，我都飲嘅，但係冇人睇嘅。咁啊， 俾啲獎勵。 就有一班真人。真人 show 咧嘅英雄啦，去咗做啲類似 真人 show 嘅嘢啦， 打樂棍嘅活動。咁啊，佢係打佢喺個學校隔離嘅嗰啲樂棍， 小學添，仲要係。 係啦，咁啊有一個樂棍就叫 Nitro， 咁佢打還打，佢打錯咗一個好猛料嘅樂棍，佢話你班僆仔， 係我啲真啲 撩我，咁咧佢一發火啦，佢話你撩錯人啦嚇，年輕人你又太年輕了。 係啦，跟住就一下一句惹毛了他就爆炸， 因為 Nitro 佢啲異能人有種， 佢就係爆炸咯， 係啦，嘣！咁佢又慘啦，真人喺電影度影住佢哋咧就爆炸啦， 係。 咁隔離學校咧就差唔多900個人咧，學校啊，你知 係方圓幾里九 爆埋， 就係啊，有唔止小朋友嘅咧，家長啊、菲傭啊、乜乜嗰啲全部都好啦， 死咗900人， 900幾人啊， 咁死啦！嚇、啊、斷正，俾人影住。 咪最慘嘅係咩咧？呢對 Young Warriors 都差唔多滅隊啊！ 係啊，死咗。 全部即係差唔多啦，仲有一個死剩一個重傷嘅。 咁啊之後啦，咁啊大家熟悉嘅 Tony 啊，即係成日落去茶餐廳食嘢嗰個 Tony 咧， 係 啦嗰個 飲奶茶嗰個。 係啦，咁就即係物細嘅出事，咁啊大嘅嚟啃。 咪有好多大粒嘅，即係唔止 Tony 嘅阿 Cap 啊嗰扎都有去到 喺喪禮度。 係啦。 咁有一班嗰啲死咗嘅受仔嘅阿媽， 即係嗰啲家屬啦， 一啖口水掠埋佢 ，you piece of crap， 即係搞啲咩嘢，整個 好周星馳突然間掠口水呢一下， 我又唔覺嘅，係啦，咁之後點咧？咁之後咧，阿英雄佢哋就喺度覺得哇賴嘢啦，究竟喺觀眾即係市民面前做啲咩嘢？係咁啊，而且咧仲有一個人叫 Johnny Storm 嘅 ，Johnny Storm 即係Fantastic Four 裡面嗰、那個。Human Torch 啊，劈力火 啊，發火嗰、那個 係啦。 咁佢去酒吧嘅時候咧，你講講緊啲乜？ 係啦，就係、是、有佢去酒吧諗住，即係佢蒲仔嚟噶嘛，佢不嬲都去慣噶啦。咁啊諗住如常地去蒲啦，點知就有一班類似黑社會又或者係古惑仔咁嘅人咧，就擁佢話：你哋講咩？係啦，你哋嗰啲你哋呢啲咁嘅英雄做嗰啲咩？你心知啦。咁跟住就俾人兜嘢。搏咗 佢超人啦，咁佢又基於呢個唔可以打平民嘅嘢咧，就俾人打到重傷， 係都係入醫院嘅。 咁英雄聯盟嗰邊咧，即係唔係英雄聯盟啊？即係英雄嗰班人同政府即係神盾嗰度咧，就覺得唔掂啦，即係要諗一諗啦。如果班英雄咧嚇、自己冇法律嘅管理之下為所欲為，會亂嘅喎、 哦。 咁開始咧就有個法例啦，就得意啦，就係、是、應該關你事啦，就係、是要英雄註冊啦。即係等於水電都要攞牌 啊！係整車又要攞牌又成啦。你而家做英雄都要攞牌 嘅， 你要供曬你自己嘅真名啊、社保號碼呢路嗰啲出嚟嘅。 要蒲要掹頭罩， 係啦，同埋 真樣。 你註冊咗咧，就代表神盾局請咗你。 係啦，政府 你係有員工福利嘅， 咪政府出糧俾你。 係啦，社會保障你係有工打嘅。 係啦，咁就。件事就係大部分就係咁啦，咁但係就分開兩派啦，開始分裂啦，呢、這個世界係分，就好正經嘅，即係就唔係分顏色嘅，係分派別嘅，唔係咩藍色黃色嗰啲，係一分以 Captain America 為首就話，喂唔啱數， 唔得 喎，係啊，唔可以咁喎，喂香港飛虎隊或者差人啊，佢點解甩頭罩都係佢驚 transmission 之後你見到我樣去尋仇啫嘛，飛虎隊咁簡單都係咁啫嘛，佢話冇嚟叫我英雄。我下下攞命搏噶，你講掹咁我啲屋企人啊嗰啲咩埋唔安全唔得。咁阿 Tony Stark 因為佢俾個阿媽攣個口水啊嘛，同埋佢又自己佢不嬲都係暗地裏嗰啲叫咩啊？雙同埋官 捞埋一齐，咁佢惊话支持政府噶啦，系咪冇着数咧？佢唔做，分咗两派啦。 系 咁啊，到到最后又点咧？到中间第一个就系你啦，唔系应该系你嘅前辈啊。 系 咁就系 Spider-Man 咧，就系第一个咧喺众目睽睽面前咧，就系掹咗个头罩出嚟， 承认自己，咪揭示自己系 Peter Parker 嘅身份。 正确嚟讲，嗰个系第二个世界嘅 Peter Parker， 系啦， 唔系我嗰个世界， 即系我哋 Civil War 嚟。 系我哋嗰个系未死嘅，佢嗰边咁就掟咗。 阿 Captain America 咧就同佢讲个说话，你真系掹 啊！ 啲人知道 Auntie May 住喺边噶喎。系啦，就因为咁样啦，最后 Auntie May 系俾人寻找啊，搞掂噶。 就呢个容后再谈 啦。再谈啊，咁之后就开始过分啦。之后开始 show 咧，就唔系而家成日坐喺茶餐厅嗰个 Nick Fury 做嘅，即系喺个 Civil War 嘅世界里面。 系喺个 Civil War 嘅世界里面，因为 Nick Fury 之前都已经濑咗镬劲噶啦，所以就已经罢免咗佢局长嘅职务。咁当时嘅局长其实就由佢当时嘅副手 Maria Hill。即是那個 女性做了暫代局長， 那他就跟這個Captain America 說了、註冊啊什麼啦，然後他剛才他又說回、就是、Cap 就說回我的說話，他就說你不叫我一班、用生命搏的英雄， 我天天都拿命搏你，你現在不是叫我拉他嘛， 然後他就說我不是叫你這樣，我叫你順從民意而 已， 系咁 cap 嘅火啦，跟住话你我唔想今日令到大家受伤啊，冇人会受伤啊嘛。话咁咪用麻醉枪，咁 cap 嘅火啦，我一唔掂你又当我系反动分子打咁火啦，咁 好简单，放低咗一句 DLLM 之后就 系佢 冲咗走啊， 佢成跳去系挟持咗架战机嘅，咁又哇挟持人质啊，恐怖分子嘛，跟住佢话咁有啲人都系撑阿 cap 嘅。 啊！ 佢話冇啊，咁佢挟住咗戰機之後，叫個戰機泊咗喺廣場度，請翻個機師食漢堡包啫，即係好大趣啊！係啊，咁從此就Cap 入咗逃亡啦，係咪？咁啊Iron Man 因為已經順從咗政府或者 Shield 啦，咁佢就負責要去捉拿呢班人。 係 嗱，開始就嚇唔知六十年代啲嘢開始發生，即係開始有呢個暴即係反動派同埋呢個親政府派嘅嘢喺度啦。係。咁啊，開始大家去立自己啲馬啦， 係時候表態啦。 係啦，我哋使唔使講下啲馬有邊個？啲實力分佈圖， 你講一講啦，因為都幾，我覺得幾一面倒嘅成件事，因為係啦。咁Cap 同 Iron Man 兩個對立就唔使講啦。咁講下 Iron Man 嗰邊先啦。 Iron Man 嗰班咧，啲人係熟悉啲嘅喎，神奇四俠。 係 Fantastic Four， Miss Marvel， 尤其是係啊 Reed Richards 隊長， 係啊 Mr. Fantastic， Miss Marvel 係 咁啊Spider-Man 啦， 係 仲有 Yellow Jacket， Yellow Jacket 其實即係第一代蟻俠， 係啦， 啊 Hank Pym 係啦咁樣嘅，咁啊Cap A 嗰邊咧就相對咧係啲冇咁出名嗰啲嘅， 係 排名分先後啦，即係有時前入就前入又有， 係 D Daredevil 中文叫咩？ 夜魔俠， 其實唔係咁譯嘅， 係 叫夠姜魔怪，我亂噏嘅啫 ，OK， 我亂噏， 中意呢個 係夠 姜魔怪 ，Hercules 啦， 係海格力斯， 咁仲有 Power Man Punisher 係 懲罰者係嘛？ 處罰者。 即中間有個 骷髏， 大個骷髏骨頭。 係啦，嗰、那個骷髏骨頭咧，哨牙嘅嗰啲長，嗰啲牙長都唔認得嘅。 係。咁啊，另外仲有你好中意嘅 Bat Panther 都係啦。係。Fission 都係。 唔係，Bat Panther 冇咁早， 事後先入嘅。 係，事後先 入 嘅。 係 啦。 Fission 都係嘅。 Fission 係反動派。 係 Avenger 2 裏面嗰個藍綠色黃色嗰個啊。 係啦。 係啊，最尾佢有一個好決定性嘅，仲有 Cable 都係啦。 係。 係啦，咁啊呢一啲咁睇嚟係咪好似？即係冇咁猛料咯，有 cap。 係咯，唔係你諗下 Iron Man 嗰邊係全世界最頭腦最好嗰啲人都喺曬嗰邊。 係啦， 最理性嗰啲啦。 咁之後佢哋仲慘啦，即係似類似嗰啲 free man camp 嗰啲嘢，就將嗰啲反動派咧， 係 就捉咗去邊度咧？捉咗去月球。 唔係佢係一個負。 系 负空间，系负空间监狱， 即系唔喺地球上，唔喺地球， 唔喺呢个空间添， 亦都唔喺月球， 唔喺月球，系喺负空间。 更正啊， 系啊， 咁样嘅，咁啊，但系 Cap A 咧仍然系抱住咗佢呢个好英雄嘅心态，佢系咩借啲借路咧乔装啊，乔装成普通人，乔装成 secure 啊，乔装成嗰啲普通喺街面嗰啲人咧，一有罪恶咧先出去打击罪恶嘅，即系佢着草都要。 即都要負責打擊罪惡嘅。呢條友真係真係做好 佢絕對佢係冇做佢係冇去泰國嘅， 佢絕對係做好嗰份工嗰啲。咁啊，到到最後啦，我又想問下大家啦。嗱，頭先我哋講個故仔講咗一半啦。咁如果你係兩個英雄嘅話，你哋會娶定唔娶咧？ 喺我嗰個世界，我已經係喺嗰個世界燒嘅。 係喎，佢政府請 翻嚟啦。 你已經係一個員工嚟㗎啦。 咁慘喎！ 我係 Young Ultimate 其中一個人嚟。 咁如果你真係 俾你揀啊，你俾你有得再揀過， 你入唔入咧？ 係啊。你揀定唔揀咧？ 答唔到係嘛？我見佢有啲嘢應該係政府唔俾合嘢，呢、這個我明嘅、啊。你咧？ 嚟咯！ 我角色嘅 Moonlight 咧，其實一開始咧就政府啲人就揾咗佢嘅，但係由於有啲性格問題咧，就即係決定唔揾佢啦。但後屘我都最終都加入咗政府嘅。 係 ，OK。 咁都揀一面就 咁。而家節目到你哋除你唔除，你除咗嘢，我哋講多啲喎。係 啦， 你哋自己決定下，你除定唔除咧？你諗諗先。我哋講啦，真係其實我都驚，即係其實諗下你諗係以為好，即係其實以為好正經嘅件事，好過分㗎喎。英雄註冊法呢壇嘢 有啲無厘頭嘅，我又覺得，即係你班英雄，我冇理由為咗一個意外啊，講緊意外啦、嗯，就動搖咗你對呢一方面，大佬佢都已經搞咗咁耐啦，即係啲英雄唔揭自己身份都生存咗咁耐啦，都相安無事，只不過係有一次意外啫。 即係你覺得唔應該一次就好似一出事就殺曬啲雞嗰一種嘅做法？ 一來啦，二來其實大家睇到好清楚，就係有某啲勢力人士揾緊藉口做嘢啫。 係嗱，就到最後我哋講啦，咁有啲捉咗，啲冇捉啦，之後牽涉到啲好複雜嘅無間道啊，即係兩隊人啊，你又攝啲人喺我度，我又攝啲人喺度，啲二張人係識變形嘅，即係入面有鬼嘅，你唔知邊位鬼嘅。係啦，咁到到中段啦，嗰個 Peter Parker 咧，嗰個 Peter Parker 覺得就唔對路啦，因為 Peter Parker 一除咗之後咧。Iron Man 就送了一副有 Tony Stark 公司科技的甲，叫 Iron Spider， 就型啲嘅。 Exactly， 其實隻色都是佢最 typical 嗰只紅色同金色啦。 係啦，咁 好低調嗰兩隻眼睛， 就有啲蜘蛛爪喺度啦。咁唔掂啦，咁啊蜘蛛俠咧，中間因為睇唔過眼咧，就決定從此唔再幫 Iron Man 脱出嚟，打啦。咁咧因為蜘蛛有蜘蛛感應啊嘛 ，Iron Man crack 到。咁點解呢？即係原來 Iron Man 呢條友咧送副甲俾佢咧係一個仿紙嚟啫， 係，所以嗰個都係一個小米嚟。 實際上其實係啦，嗰個甲咧有嗰個系統係可以 crack， 即係可以攞咗啲蜘蛛感應嘅資料 study 咗研究咗啦，之後 crack 翻個反蜘蛛感應嘅，最後係唔 work 嘅，咁打得好慘啊！咁啊最後啊 Punisher 就過嚟幫佢啦。救咗佢， 系啦，因为佢对俾人打到落下水道，唔知点解啲美国人咧一输最系啦，到最后就喺下水道。咁啊 ，Punisher 就喺下水道嗰度救翻啊 Peter Parker 之后，送佢去啊 Cap 嗰度啦。 系，电影都出过嗰个 Punisher 啦。系，咁 Punisher 点解讲翻要由零零四四要由 Punisher 去救 Spider-Man？ 就因为 Punisher 呢个角色咧，原本系喺 Spider-Man 嗰个漫画书度第一次出现先嘅。 系。 因為佢受歡迎得太犀利啦。 係咁，佢其實當時佢一出現嘅任務係要殺死蜘蛛俠嘅。 係反派嚟，即係 而家佢又救翻佢呢一個係幾衝擊嘅一件事。 係啦，咁啊，我哋再細節啲唔好講，即係講到佢就有個大戰啦。 係， 即係又係局中局嗰啲 空間大戰啦。 我估留翻俾你電影睇啦。但到最後咧有場激戰嘅，即係真係迫不得已啦。 係 兩邊要打啦，咁就Captain America 咧就。即你不仁啊，我不義啦。咁啊，佢話不如我哋握下手，俾五分鐘，唔好打住先講。講嘅時候咧，就將個 EMP 咧，即嗰啲反電磁脈衝嗰啲器材咧，就擺喺 Iron Man 副甲度。Iron Man 嗰副甲就輕咗機，暫時失去咗 一段時間失去功能。 咁就打啦，中間仲有個好出名嘅英雄死咗，就可以變大嗰個嚟。 係哥利亞。 係啦，咁啊，開始啲有啲英雄就過當。 係啊，開始大家都反思究竟係點樣樣啊？ 即係譬如話，有啲原本係喺 Cap A 嗰邊又過咗去 Iron Man， 有啲 Iron Man 嗰邊睇唔慣 Cap 翻 Cap A。 係。 咁因為點解再辣慶咁多英雄咧？就係、是Iron Man 做咗個決定，或者 show 咗決定啦。 係。 就揾翻啲奸角嚟捉翻啲英雄。 啊，呢個就好過分一件事嚟噶。但我覺得香港人係完全唔會陌生噶。 同一個情況喺一年前係 發生過嘅，係啦係啦，即係佢揾翻啲警察會揾翻啲唔知咩人，啲公仔人啊，就對翻啲市民啊嗰啲。其實成件事係一樣嘅，所以我今日嚟講，咁到最後啦。哇！最後點啊？跟住和平與愛，因為唔好再打，因為佢係咁嘅，喺 negative song 度打嘅佢哋。打完之後咧，咁有一個角色，因為 Claude 咁啊，用時空轉移啦，將所有英雄就去翻紐約嘅空中。咁嗰啲唔識飛嗰啲咧就撳咗落去啦。 我諗呢條真係一條橋嚟嘅，係減弱咗一部分先力先。 咁啊，英雄打咧，跟住傷，跟住嗱，再人哋揾食噶啦，係嘛？即係打下賺人啲嘢啊，啲嗰啲咩？ 就佔用街道啊， 佔用街道啊。咁人哋嗰啲炒辣蟹啲地方又炸爛曬啊，係 啲小巴冇得行， 小巴冇得行啊，交通癱瘓啊，啲爛曬。咁咧打啦打啦，咁咧其實嗰陣時咧Cap A 係佔上風嘅，騎住阿 Iron Man 咧，係咁打嘅，打到差唔多佢都想 finish 佢嘅 ，finish him 咁樣嘅時候，咁啊，一班和平與愛嘅非暴力人士咧，咁佢畫入面畫出就好九一一嘅， 嚇，唔係佢講到明係啲消防員啊、差人啊，同埋嗰啲救難中嘅市民啊， 咁啊攬著 Cap 話：你唔好打 Iron Man 啊，你唔好打 Iron Man 啊！然後佢話：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緊乜啊？我幫緊你哋啊！之後咧，咁嗰班。嗰班市民咧就話：你幫我哋，你望喺呢個世界，即係你望呢個城市，俾你打到爛曬啊，破壞曬。突然之間咧，就和平與愛上身啦。Cap A 就沉默咗。我自首。 係啊。 又咪又係。 佢就咁樣。你今日拉嘅唔係美國隊長，你拉嘅 Steve Rogers。 係啦，真人喎，係啦。但人哋高唔高啊？佢哋唔係人哋高唔高啊 ？Cap A 就一回事啦。但人哋係高嘅。咁過完之後咧，咁啊Captain America 都為自己事負責，就啊俾人去坐監添。咁咧嗰個內戰嘅漫畫咧，就係差唔多到呢度停啦。但後面其實仲有啲， 仲有啲後續嘅。 呢個就係因為講翻到美國漫畫嘅奧妙之處就係咁。嗱，你呢個獨立作品嚟噶嘛？ 係啊。 咁入面有好多角色噶嘛？ 嗯 哼。咁喺好多角色嗰啲正傳嘅漫畫裏面咧，佢又有。出現翻呢個劇情咯喎， 係佢每一集其實佢因為佢都係根據一個人物咁樣去出嘅每一期漫畫，但係其實嗰一期漫畫裡面發生嘅事咧，即係有陣時睇即係拆開少少講啊，有陣時睇美漫就有呢一個迷思啊，因為睇慣日漫嘅人唔慣呢個 pattern， 好亂、 啊。你要睇一個故仔咧，唔係睇一個人嘅，你要睇曬嗰段時間裡面咁多個人物嘅。漫畫書，你才可以拼湊翻究竟嗰一段時間發生緊咩事？ 咁其實應該咩都係咁睇嘅，係有啲人喺茶餐廳嗰啲阿叔咧睇咗電影，咪睇咗電視一兩幕就喺度鬧人嗰啲啫嘛。 係 唔慣呢種啊。 佢唔慣。 咁啊，講到邊啦？嗱 ，Captain， 咁呢件事咧已經好大鑊啦，即係英雄自己打自己有喎。 嗯哼。 但其實牽涉到另一件更加大鑊嘅事，就係我話 Captain 俾人捉咗一萬米坐監啊嘛。咁啊，拎去坐監嘅途中俾人暗殺。 被人遠距離槍擊， 真的死了。咁喺美國漫畫史上好慘嘅 ，Captain America 係有一段時間係死咗嘅。你話大唔大鑊？即係最象徵美國嘅呢個英雄，啊，連個國旗都擺埋個盾度，畫埋個頭度，做人會咁。 佢係著住個佢係著住個國旗出去街嘅， 就俾美國人就俾美國咁樣做翻添。咁啊，到最後要焗住啊，即係大家電影有睇嗰個 Bucky 咧 ，Winter Soldier 寒冬戰士， 咁啊焗住做翻啊 Captain America 一段時間，即係已經好轟動噶啦呢件新聞， 掉包喎。 咁啊 ，Spider-Man 又更加唔使講啦 ，Spider-Man 就因為公開身份， 佢預言佢自己預言咗自己嗰下嘢成功咗啦， 唔係有人想暗殺佢，但唔覺又傷真係傷咗 Aunt May 嘅。真係禍及妻兒啊！呢度 係 咁啊！有個黑豹可能啲人就 Panther 就唔係好熟喺香港。 嚟緊會熟啲噶啦，因為嚟緊 Phase 3都有 Black Panther 嘅戲上嘅，會熟啲。 我聽講咧，嗰陣時前後嘅時期咧 ，Black Panther 係代替 Fantastic Four 咧嘅其中有啲人咧做咗個職位。 哦，係啊，因為嗰陣時其實係因為完咗內戰。跟住阿 Sue 同埋阿 Reed Richards 即係Mr. Fantastic 咧重修舊好，佢兩個鬧離婚噶嘛嗰陣時其實 略就係內戰係咁啦，但其實我哋點樣去分析啲嘢咧？ Part 2 就是見了。 好。